家乡那儿有个窑，对我来讲是就依靠，陪伴我多少次艰难，彩虹多绚烂，绚烂的多平凡，画面里那样的好看，家乡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哎，周三了，又到小周末了。 小什么小周末呀，哎，其实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就想，哎，不知不觉竟然到了周三了。 对，真是一周一周过得真快。尤其你就我觉得这跟年龄也有关系，前两天还在和朋友说啊，就是说在这个几岁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时间过得好慢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大哥哥大姐姐们一样。 你在几岁的时候就有这么成熟的想法？ 七八岁吧。 哦， 等你真的成了大哥哥大姐们说，哎呀，我要是能上大学该多好啊。 嗯， 上了大学之后你会发现了，哎呀，大学生活还是比较幸福的，赶紧上班就好了。 嗯， 等上了班之后，尤其一到三十之后，哎呀，时间能过得慢点就好了。 嗯，是， 对吧？ 嗯， 哎，说到周三了，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来看看。我们来看看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级，最高气温是7度，相对湿度15%。夜间晴间多云，北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是-5度，相对湿度80%，尾号限行3和8。 嗯，今天天气真的很不错啊。 哎、 嗯，中午的时候大家可以出来溜达溜达，晒晒太阳。 对， 嗯 啊，换换心情。 对，看能不能经历什么。巧合的事儿， 偶遇是吗？ 对啊，对啊，对啊。 对，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经历过哪些特别神奇的巧合？ 我相信大家都有吧。 对， 就是自己没有想到的事情忽然发生了。 比如说，就跟那个烙饼卷大葱似的，老能说那神奇的味道。比如说，是不是？啊？ 怎么又说吃的？ 是巧合吗？ 哦、 我想半天，对于我的巧合，可能就是烙饼卷葱啊，卷个带鱼啊。或者是这个 怎么卷带鱼呢？ 怎么卷带鱼没吃过吗？ 没有。 嘿，我跟你说这是怎么巧合啊？ 嗯， 有一天啊，带鱼出来遛弯，碰见大饼了。嘿，还碰巧我是酥鱼，我刚出锅的脆饼，咱俩配合一下啊！哎，配合一下特别棒，就是这意思。里边呢会有一些腌的什么萝卜条啊这些。巧合，你说巧合， 萝卜条也出来了， 这萝卜条也出来遛弯啊？你们俩这玩一块儿，加一我吗？ 不是，萝卜条正在晒自己，他想变成萝卜干儿，晒日光浴。 不是，咱俩有没有点正经的？就是聊的是巧合的事儿啊。我想半天，其实我身上好像没什么特别巧合的事儿，真没有。 怎么没有啊？ 怎么了？你说说。 你看，想当年你大学毕业， 嗯， 然后第一份工作， 哎， 就跟我成为了同事。当然我也一样 啊， 就跟你成为了同事。 哎呀， 够难过一辈子的了。 轻巧，轻巧，轻巧，轻巧，别往这靠了，行吗？咱还说老鱼子卷带鱼的事儿得了。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互动话题，说说您经历过哪些特别神奇的巧合。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经历了一个双十一之后啊，咱们肯定是这个商家赚的盆满钵满、 嗯、 咱们呢是这个丰富了自己的这个家里边的这个各种这个小台子哈，摆上了各种小物件、 嗯、 同时呢其实也成为了一种问题，就现在的什么各种快递的纸箱啊，塑料袋儿成了这个大片的垃圾啊。咱们来看看，终于是出现了一个共享快递盒亮相了，可重复的使用签字。双十一买买买之后呢，那些快递盒都去哪儿了呢？一次性用了就扔了，是不是很浪费？快递盒也玩起了共享，快递员手中的包裹呢，竟然是一个黄色的塑料盒子，当面开封取货，快递员呢还对盒子进行了回收，据说啊，一只就能用上1000次以上。 嗯，这真的是挺环保，因为现在大家买快递的频率太高了。 对对对对对、 嗯、 啊。 嗯。继续来看有关外卖的事情呢。外卖大叔送餐的时候遭到了投诉，那后面的故事确实感动了无数人。 嗯， 王小安呢今年47岁，女儿在江苏镇江上高中，那么他就过来陪读顺便送外卖。那么15号呢，他因为顾客写的地址不太详细，送餐超时，跟顾客沟通之后赔了钱，但是呢依然是被投诉了。当晚呢他回到商家请店主帮他把米粉热一热等女儿放学吃，外卖公司呢是最终没有处罚大叔， 哎，也没有处罚哈。 嗯， 继续来关注。那小伙呢是照顾了独居老太多年，老人呢赠小伙200万财产。73岁的孙老太呢和这个先夫啊也是曾经呢是这企业的高管。那这个年轻的时候耽误了要孩子啊，05年的时候呢，孙老太呢和这个年仅10岁的小刘结缘了。2年前呢老伴去世了，孙老太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很多问题都是小刘给打理的。10多年的相处啊，孙老太呢便指定小刘作为监护人，将2套房产和存款都遗赠给他了。 嗯，也是一段挺美好的缘分。 嗯，让我们想起了近期这播的一个热播的一电视剧 啊， 情满四合院，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过它、 热播。 对啊，不是现在热播、啊、对于我们这种年纪可能这就算热播了。 是高点击率点播还是热播呀？ 我不知道啊，我不太清楚、啊、 你能说哪一年的剧吧？ 15年是15年还是今年来的忘了啊。 好吧， 反正咱说的是里边故事情节 啊。好， 故事情节它里边就是什么，你看这个所谓叫傻柱的，你看赡养了多少老人、 嗯、 对吧，给整个四合院带来了温暖、 嗯、 对吧。嗯， 继续来看吧。男方相亲的时候抢着买单，晚上回家向女孩索红包，称要 AA， 也是挺奇葩的哈。 嗯， 最近呢就有网友论坛发帖称呢，自己和一个男子相亲吃饭，那么饭后呢男方是抢着买单，晚上回家之后对方却发信息说晚餐花了多少多少钱，应该 AA 制。 嗯， 向他索要这个一半的红包。那很多网友认为男生的行为是挺没风度的。 嗯， 那也有网友认为 AA 制很正常，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哎，我觉得先从女士角度来说吧。 嗯、 你怎么看？ 嗯，我觉得是这样，其实可以就是吃完饭就说我们可以 AA 吗、 嗯、 我觉得没有问题。 嗯， 但是就不要抢着买单，就不是钱的事儿，会感觉它有点假。 嗯 啊、 嗯， 那你们怎么想呢？ 请你 发表一些正常的态度。 正常的态度，其实我觉得男士这个消费是、嗯、就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是从哪个方面去说啊， 嗯， 还是应该的。尤其第一次接触、哦、你看尤其跟你女士一块儿吃饭、 嗯、 好像尤其你看这不是人家说到前提了吗，是相亲饭。 嗯， 那是不是男士买单的时候比较多？应该是这样、 哦、 对对对对， 好像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以我的经验来看， 但是要说经验啊，我觉得是这样、 嗯、 您要觉得这女孩呢应该是 AA 的呀， 嗯， 咱其实我觉得也应该发扬一下风格、 嗯、 对吧。见面的时候呢，咱我觉得就不应该先约餐厅，先见面看完之后决定吃什么。你比如说哎，一看这顿可能得需要 AA， 但是发扬风格咱怎么样，那旁边有一个那个凉皮儿还不错，哎，那边那夹肘子也还行啊，你挑一个，你就听你的，这发扬风格咱自己结账。你要觉得哎，这顿值得我请啊，咱就什么来顿什么全聚德的烤鸭，是怎么了？这不看着我吗？要不咱是涮羊肉，那个有一个498的那个这自助还不错，要不咱吃那个，是这意思吗？ 啊，我觉得其实还是看感觉，我男士是这样，他要是看见真的他特别喜欢的女孩， 我是开玩笑，你听不出来吗？ 没听出来，我肯定是没认真。 在你小本上都列好计划了。 被发现了啊。 你说是不是这样？就第一面见到女孩你特别喜欢她， 对， 觉得好像钱都是小事儿啊，你不会想到那么细化的事情。 是小事儿吗？ 你不会想那么细化的事情、啊、 对对对对对对， 完全就被她的颜值充斥在大脑里。 哎，所以说嘛，还是就按你这么说，还是得先见面后订餐馆嘛，对吧？ 你是怕看到人都吃不下去吗？ 没有，开玩笑而已，开玩笑而已。先有个照片。 心机男子。 哎呀，开玩笑啊。 嗯。 再来关注一个，我们来看看重庆的公路啊，又亮了。这次能在彩虹上开车。18号的时候呢，重庆的一条长约185米的 S 型彩虹公路正式的通车了。据了解，这是国内首条弯道最多、坡度最大、色彩最丰富的一条公路。从桥的另一端呢看上去之后，感觉车是从房顶上开下来的，形成了一道风景线。人们呢走着一遭啊，甚至排起了长队。 嗯，这可能感觉挺浪漫挺美好的。 我看了一下图片，我不觉得从房顶开下来。贪吃蛇， 哦， 它是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颜色，所以而且是这个色彩非常的丰富啊，这个各种颜色都有，你就感觉远处一看就感觉跟贪吃蛇往前走似的，因为它也是这个比较蜿蜒的这么一条路嘛，很好玩。 但是重庆哈都是山路，没有什么不可以。 反正我觉得就是有这么一条神奇的路之后啊，我觉得给当地这种景色也带来了美感，而且给当地旅游也带来了好处啊，对吧？ 大家心情也挺不一样的。 哎，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有没有经历过什么神奇的巧合。哎，可以发给我们。 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听一首来自赵雷的《家乡》。 家乡，即使有再多践踏你的车辆，我想永远守着你我的家乡，却不知明天的船舶停靠在何方，最终我会回来，安静地陪在你的身旁，那片土乡将成为我永久去的地方，不去的地 这是来自赵雷的一首《家乡》。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经历过哪些特别神奇的巧合？ 是， 哎，说到巧合呢，咱们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啊。异乡人他说了，我就特别巧，中考6月14号考的，我的生日是6月14，结果哎，这个中考分数614。 哎，这真是挺神奇的。 真挺神奇的。 嗯， 对，结果让我想起了我一同学。和他妈妈和他奶奶都一天生日， 更神奇。 真的，这是真事儿，他是一天生日，挺巧，挺巧。 就差几天，我都觉得挺巧的。 啊， 因为差几天就意味着大概一个星座。 嗯，什么意思？ 就一家子全都是差不多是那个星座。 还真是，还真是。哎，对，我跟你说了嘛，我就在我这个而立之年的时候，碰见了我当年就是从小的一块玩伴。 是吗？ 对啊。就巧到什么地步，就小到就是刚出生一个产房， 真的 真的，就当时是特别巧，这事儿得大概说到四五年前，就大概吧，四五年前的那个样子，然后在一场活动认识一个人，认识之后呢，就大家就认识了，没太多沟通，后来呢，哎，近两年呢又认识了，又见了一次面，又因为其他事儿见了一次面，见面聊了聊天，后来呢，因为我其他朋友就聊天说你多大，是咱们一块玩，不知道你多大，到底在谁大谁小的，一聊。跟我一天生，而且一个地方生的， 哦， 你看看， 就成好朋友了呢。哎、 对，就是可惜不是女孩，其他都没什么问题。 对，从你的这个， 人都挺好的。 对对对，从你这语气里，我已经体会到可能不是女孩了。 怎么了？ 就感觉不够高兴。 哎，你算不算巧合？ 真的挺 巧的，真挺 巧 的，对吧？ 嗯、 挺巧。 来看这位朋友说的也是有关高考，他说高考时候分考场，大概有十几万人考哈，结果在这十几万的几率里被我分到了自己学校、自己班级、自己座位上考试。 哇，这就 好厉害，就感觉占 了 主场的感觉。 对，这肯定就考试就没问题了， 对 吧？ 就特别踏实、啊， 该考多少分还是考多少分，可能。 你看他就不用像其他同学一样要提前去看看考场、啊。 没错，就特熟、 哦， 就跟回班上课似的。 对， 哎，真的，我跟你说，其实有时候就像这种啊，环境一熟悉之后，整个人发挥状态可能真的会稍微好一点，对吧？ 对，把这几年。就是下足了功夫，在地板上写的小抄也正好自己能用上。 这桌子上刻的东西，跟那这开玩笑。但是就坐在那熟悉的位置之后啊，你就对这儿的温度啊， 对 气候啊， 嗯， 湿润度啊，这都比较了解。 那是去外地考试吗？ 土壤啊，都比较不会输的水土不服，最起码是不是、啊？ 对对。 哎，再来看看那个其他朋友哈。 嗯。 菠萝少女她说了，班里居然有和自己同名同姓的啊。老师只好用大谁谁小谁谁来区别我们， 这个挺正常， 很正常。 我从初中开始就有这种事儿， 是吗？ 我初中时候班级里就有人跟我一个名字，然后他又学习特别好，我又特别一般，就感觉一直生活在他的阴影中。 班里一般都会这样，就现在学校都会给后边标一标号，就于淼一，然后其他班于淼二。就这样的区分开来， 我还是喜欢大小的区分 哦、 嗯、 大鱼小鱼， 但是就是大鱼淼小鱼淼，我就一直被叫小鱼淼，叫三年，那挺亲切的。 当时那么大脸还叫小鱼淼，那人得多大？ 没，他脸挺小的，我们是根据年龄 啊，根据年龄，根据年龄， 他都30多了。哎呀，不要这样 黑人家。 你们这是一个夜校是吧？夜就是工作之余啊，去学习这种初衷。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哎呀，好好好、 嗯、 啊、哎！有没有遇到这种，就是说，小鱼苗，你看人大鱼苗， 我都说了三年都是这样， 太气人了，这种、嗯、太气人了。以后你跟老师，我不叫鱼苗，对不对？ 啊、 嗯，我哼，别这么说了， 以后叫我鱼总，疯了，被老师罚站了。来看，对不起，我插个嘴说， 嗯。嗯 互道了晚安了，却在烧烤店尴尬相遇。 这个很尴尬，互道晚安之后这很尴尬。 对，没准还得哎呀，我今天累了，先睡了。就 对对对对， 把自己说特累， 感冒了不舒服。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就去烧烤。 昨晚就没睡好，今天得早点睡。刚起来早就钻被窝了，啊，很尴尬，很尴尬。 就不能说谎、啊。 这好像对、 嗯， 还好是什么互道晚安。互道晚安、哦，对对对 对, 对， 我也不太舒服， 哎， 我也得早睡。 对，这俩人呢就踏实，一见面，哎，要不然就是谁也别跟谁打招呼就完了，要不然就是这个亲切的来吧，咱俩干一杯吧。 对，我觉得可能笑笑就没事儿了。 对对对对， 嗯， 还有这个老友他说了，说和同桌会同时打喷嚏，嗯， 这，哎，喷嚏是会传染的吗？ 打 哈 欠 肯定是被传染， 对，听说打哈欠被会传染吗？ 嗯， 困的时候被传染， 嗯 啊， 来看土拨鼠说了，强烈的感觉老师会抽我回答问题，结果每次确实都是我， 嘿， 嗯， 就是这样， 那会有所准备呀、啊，也挺好的， 这关键心里准备的不是题目的答案啊，关键准备的是不是叫我，要是不是要叫我，是不是要叫我， 是慌乱的心情哈， 对。 芒果味儿说，认真打扮的时候出门一个熟人都没有遇见，不修边幅走出门扔个垃圾、 嗯、 总是能碰到男神， 嘿，就是这样， 巧了， 哎， 嗯， 好像人生就是这样，经常会啊给你安排一个什么，比如说像这种没有打扮碰到自己男神，反而呢你今天哎呦这个嗯这个浓妆重抹的时候，咔咔这咔这描眉画眼捯饬好之后一出去见不着人，哎呦真不好、嗯、 所以就是如果你跟男神住的还挺近的，就说明不管你是出去溜达溜达还是扔垃圾的时候，你都得好好， 后来发现人转学了啊， 为了躲那个每次扔垃圾不修边幅还一直盯着他看的人，他转学了， 哎，来看看那个大西瓜他说的啊，高三那年开学配了把车钥匙，当时没注意上面编号呢是568，哎，高考成绩出来之后一查，哎，568，真的，我现在都留着照片，一直觉得挺神奇的。 嗯， 要知道这样的话，就别就这个当时配钥匙的时候就弄一把1000多的钥匙了，啊，1000多号呢。 我刚刚想说，在刚那位朋友已经秀过自己是考了614的时候， 哎， 你还敢秀出500多分？ 那一个是中考，一个是高考嘛，不一样， 哦、是吗？ 对对，一个中考好像是啊。 江户说了。当年班主任的儿子现在在我班上。 哦，哎，厉害厉害，终于可以欺负他了啊！当年他妈妈对你下的什么毒手，都给他儿子用上啊！太坏了这个。还有老友夏日他说了，说不管读哪个年级哪个班，我永远在我们老师那心里都是带过最差的一届班里边。 哎，我觉得不一定，因为老师有的时候就爱这么说。 对，爱这么说，这是一口头语。 在毕业的时候，他才会说实话，就说我其实特别喜欢你们什么的。 对， 嗯， 每届毕业班也都会这么说呢，要是。 嗯。啊？ 你们班是我带过最喜欢的一个班，但是上课的时候，你们班是我带过最差的一个班。 嗯。 啊，都有可能哈、啊。 对。 还有这个叫易阳呢，他说了，说一发不可收拾的喜欢上了。多年前电视广告里边好丽友西瓜头男孩 啊，没看懂， 就是多年前有一个好丽友的那个好丽友好朋友，我们的朋友你是我的好朋友，好丽友有一个西瓜男孩吗、 啊、 西瓜头发的男孩吗？ 那是谁呀？ 问他呀，问我哪知道这是谁呀？ 好吧， 对，就是反正喜欢上那这么一男孩，哎，确实是小时候很多广告在我们心里边留下深刻印象。 嗯， 对，我是那个对谁留下深刻印象？必胜客的一个广告里边那珠圆玉润的那女主角，哎，

条大鱼都会相遇，每个人都会重聚，生命旅程往复不息，每个梦都会有你，每条大鱼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播出的乌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哎，今天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吧，就是有没有遇到过特别巧合的事儿？ 嗯， 巧了吗？这不是 怎么啦？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就是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下都这不巧了吗？太 巧 了，哎，好巧好巧，这种感觉啊。 嗯， 欢迎大家也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首先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那个最近的网上是出现了猕猴桃增加防腐剂三月不烂的说法啊。据称呢，是消费者啊买的这个猕猴桃呢，在家中放了138天之后，哎，仍然没有变质这种情况。这个而这个就咱们经常啊买这猕猴桃，有时候放家里，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嗯， 还真是挺奇怪的，就是这时间挺长之后啊，一切开，哎，汁水充足。这个不烂， 嗯， 哎，不烂。但是你说这个都是桃类吧， 嗯， 猕猴桃，你再说那水蜜桃， 嗯， 怎么那么爱烂呢？ 啊， 对不对？怎么回事呢？其实这可能是啊，这个猕猴桃经过了特殊的保鲜处理是有关系的。 嗯， 咱们来看看这个研究员的这个说法啊，告诉大家介绍这水果保鲜的秘密。不同的水果呢，首先保鲜寿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呢，可保存期限也有很大的区别。有的呢可以保存几个月，甚至是十几个月；有的则仅仅是几天。这其中呢，还是这个有比较复杂原因的。其中呢，乙烯这种植物激素也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嗯，那水果的成熟呢，是需要乙烯参与的。对于水蜜桃、猕猴桃等呼吸越变形的水果呢，则通过乙烯吸收剂应该可以延长水果的保鲜期限。存放的时间长的猕猴桃呢，除了要适宜储藏环境条件之外，可能就是经过了这种处理。那么除了猕猴桃之外呢，其他水果保鲜期限也是跟它密切相关的，这种叫乙烯的东西。 嗯，对。 嗯， 咱们来看看上海市的农业科学院农产品保鲜加工研究中心的一个主任研究员，他为我们介绍，他说就是说这相对来讲，猕猴桃呢是一种啊比较耐储存的水果，如果说没有病原菌的侵害呢，且保存条件相对适宜的环境当中啊，就没有那么容易腐烂。和其他的水果呢也是这个很快腐烂相比啊，猕猴桃呢较长时间放置之后的问题呢，可能是一个脱水的问题。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呢看着并无异样，但是手一摸，有些皮肉就有点松软了，果肉组织含水量也会有些下降，水的这个丰润度啊不高，口感也就变差了。 嗯 嗯， 哎，其实确实是我是最近发现，就之前 哎， 就是很长时间之前买的猕猴桃， 嗯， 或者是奇异果这些吧， 嗯， 它就真的是 皮肉松软，我觉得放一段时间确实它就 就皱了， 不好吃， 皱了， 皱了， 对，皱了， 就里面好像就有点水了。 哎，就是你看水分很充足，但是口感就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对 对 对 吧？ 对， 不新鲜了， 嗯， 对，还是讲究就是吃鲜的比较好嘛， 嗯， 对吧？哎，我们继续来看，其实呢，现代一些技术呢，也可以让果实更好吃哈。水果呢，也是我们主要的食品资源之一，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啊、矿物质啊，以及有机酸和糖类等等多种的营养成分，还含对这个人体健康有益的花青素啊等等这些这个成分哈。同时呢，营养美味，给人以这个色香味的自然体验。但是对于植物来说呢，果实只是种子的载体，需要通过把果实啊这个、种子营养。营养丰满，保护种子播撒出去繁育后代，只有最后果实烂掉或者是被这个这个食果动物消化掉，种子释放出来，才能完成这历史的使命。从我们的这个品尝的营养角度来说呢，我们需要更加这个肥厚的这个丰润的果肉。为此呢，现代人更好的一些这个享用的水果，就是通过现代化育种的这种技术呢，比如说生长调节剂处理和三倍体技术等等，让这个种子的这个少发育或者不发育，而实现这个果实膨大，满足人们的品尝消费的需求。 嗯， 哎， 所以说之前就有传言说这个猕猴桃是涂了防腐剂，其实大家是可以放心，这是属于一种食品安全的谣言的。 嗯， 那国家食药监总局也是科普给我们，猕猴桃呢、 哎、 在零摄氏度冷藏的条件之下呢，不添加防腐剂是可以放置6到8个月不变质的。那么对于室温下长时间不腐烂的猕猴桃，多半是采摘成熟度不够，也就是说它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已经采摘下来了。 嗯、对， 一般是8成熟。同时呢，进行了刚刚我们说到的特殊的保鲜处理。 嗯， 所以呢，这种保鲜方式还是安全可靠，对人体没有危害的。 对，没有什么 问题。不要相信那个防腐剂的事儿了。 嗯 嗯， 我们继续往下关注，来看看学生在教室打麻将，这事儿一听起来就觉得。天大的事儿啊！ 对啊， 孩子们怎么在教室打麻将啊？ 好夸张啊！ 哎，但是学校表示很支持，怎么回事？来看看北京海淀区首都体育学院啊，这个岭上麻将社开设3年，课余在教室打麻将，吸引了清华、北大、北航等师生前来切磋。有学员呢，在这里呢也是提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发现过年回家赢面很大嘛啊，这个还有高中的数学老师也来这里这个打麻将，说在这里打麻将啊特别的优雅。 胡了， 吃， 你要不要？ 快点吧，等着花都谢了。嗯，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嗯、再来看看。有关洗碗的事儿吗？ 洗碗的事儿， 还是有关剩菜剩饭的事儿呢？ 先说洗碗的事儿吧。 好吧。 嗯嗯。研究说了，说这洗碗呢，这个做家务啊，有益身体健康 啊。 于淼，你好好听听啊。美国医学专家呢，近日说到了，哎，每天进行轻度的体力活动，比如就说了啊，比人家就说，比如啊，刷刷碗呐、啊，扫扫地呀、啊。 嗯。 蹲蹲地呀、啊，擦擦桌子，擦擦窗台啊，擦擦玻璃呀、啊， 也很优雅， 哎，很优雅，而且有助于延长寿命。专家从以6000名65到99岁的女性为研究对象，发现了每天体力活动至少是30分钟的人，比久坐不动的人死亡概率低12%；每天体力活动增加1小时，死亡概率就降低39%。 所以就告诉我们不要老坐着， 对， 是吧？ 该擦地擦地， 嗯， 该这个擦桌子的时候得擦桌子， 嗯， 是不是？ 啊，对对 对， 对， 蹲地， 嗯， 那脚，哎，再擦干净点那儿，上面那没擦呀， 嗯， 看没看？那边擦干净了， 这也得需要动脑，也得需要站起来，真是特别辛苦， 真好。 哎，我觉得像你就可以这样啊， 怎么了？ 就是。每天早上把自己那个工位打扫干净之后，再给心仪的女同事把水沏好， 嘿， 桌面打扫干净， 嗯， 对吧？ 要 你哎，她腿比较长的话， 对， 嗯，那个就给她把拖鞋也准备好。 你要这么说的话， 嗯， 可能就是早上起这个直播节目，我不一定能上。 这跟直播节目有什么关系？ 心仪的女同事太多了，可能每个都需要照顾。哎呀。 哎，还 你不是能不能别在节目当中回我？能不能别这样啊？ 没有，我觉得你自己乐在其中嘛， 哎哎哎哎哎哎， 是吗？ 继续往下关注，来看看那个酒驾啊，开车这个冲进了河道，这个交警呢跳河砸窗救人了。近日呢是浙江的一辆那个轿车啊，也是失控冲进了河道， 交警呢赶到之后呢，跳入河水将这个车窗啊砸开，救出车内的两名男子。据了解呢，当天的凌晨呢，两名男子是喝了不少酒，没想到半途掉进了河中。经酒精测试呢，司机任某属于酒驾。目前呢，交警暂扣了任某的驾驶证和肇事车辆，进行进一步的处理。 继续来看厉害了。爷爷今年68岁，像小鲜肉，那头戴鸭舌帽，脚穿小白鞋。 嗯， 你能想到这位小鲜肉早已经年过花甲了吗？ 想不到，想不到。 上海68岁的胡海呢，是被人称作摩登爷爷。他每天呢坚持健康饮食和作息，用倒挂训练保持身材。前不久呢，他还以坐过山车的方式度过了自己的重阳节。他说呢，我要跑起来，跑向我的又一个青春。 嗯，真好，真好，这种心态和每天运动这种习惯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是 对吧？保证一个良好的心态，这个运动的习惯，就能68岁还能称为小鲜肉。 是啊，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有没有那些特别巧合的事儿哈，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风啊，从二月南风来，你在阳春的三月开，去年的桃树着花的人，今年的笑颜正开怀，抓一把小雨洒下来，你头上戴着朵云彩，谁一边唱着一边走过来，你笑得像个小孩。莫非是你，莫非是你真的爱上了我，我的心如此明烈摇曳。莫非是我，莫非是我真的爱上了你，我的心为你而盛开，为你盛开，为你盛开，为你盛开，为你盛开。小雨洒下来，你头上戴着的云彩，谁一边唱着一边走过来，你笑得像个小孩。莫非是你，莫非是你真的爱上了我，我的心如此明灭摇曳。莫非是我，莫非是我真的爱上了你，我的心为你而盛开。莫非是你，莫非是你真的爱上了我，我的心如此明灭摇曳。莫非是我，莫非是我真的爱上了你，我的心为你而盛开。为你盛开，为你。 这是一首来自赵照的《一树桃花开》。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乌鱼来了》，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关于这个遇到过什么特别巧合的事儿哈。 嗯， 也欢迎大家赶紧发送给我们，一起来分享。雪 LX 他说了，巧的是，哎，你们在讲，我在听，如果这条被读了，那是不是就更巧了呢？ 真的很巧， 巧了。太怎么回事，哎，你说怎么回事，那么多频率怎么就听到咱们这儿、嗯、怎么就发咱还读着到了， 因为无巧不成书啊。 这嘿真是哼，哎呀，这有什么可巧的，这个也不知道。 出本书 对 来看、嗯、哎，这个真的是有点尴尬， 太巧了，太哦 有点 尴尬 了，尴尬。这位朋友叫若喜的朋友说，我爸年轻的时候追过我男朋友的妈。 哇哇哇，就你想象一下，两家坐在一起的时候谈的那个咱们孩子婚事吧，一看 眼前全是回忆了， 两个人咽了一下口水啊。 为什么一口水？ 很尴尬，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嘛。然后哎，你说会不会去那个，你们都出去，我跟你妈谈点事儿。 哪有那么高调的父母啊。我觉得一般这种情况第一次见肯定就都不是，就装不认识。 为了这个咱们这婚事办得顺利啊，这个咱们先互相留一下微信吧。哎呀太坏了。来看看，请叫欧尼酱，他说了，毕业论文呢，这个写了改了，这个改了，抄了写，写了改，改了再抄，啊，这个各大论文检测都过了，以为天衣无缝，没想到，哎，这个抄的居然是答辩老师当年的写的那篇，啊，这就比较尴尬了。 嗯嗯嗯，好，来看。这位朋友叫白衬衫的校草说，我们宿舍四个人一块看恐怖片，看到一半的时候里面的女主角打电话，然后我的电话响了。 这 种恐怖片真的就不要看， 对对对对， 太吓人了， 对对对对，少看、还有这个挑食也说了 自己 答案是 A 和 C， 我选的 B 和 D。 多吧， 也是巧了， 多好。 嗯， 多好。 嗯，再来看也挺尴尬的 啊， 尴尬的巧合。这位朋友说了，他叫伦，魂说了，在厕所骂着班主任，结果他在隔壁。 啊，就电视剧里边一般都会这么演，就是你在厕所里说点什么事儿，发现很尴尬的，就旁边那个人就说的被说的那个人。 那可能电视剧的情节就是来源于生活。 对对对对对，还有那种就是跟那个旁边搭话的，人家那打电话，谁呀？啊，嗨，我呀，怎么了？啊，没事儿，这跟人搭话一看，人家啊，行，那我挂了啊，很尴尬。哎呀，巧合。 嗯嗯， 哎，再来和这个聊聊恋爱。他说的，说某天啊，在教室里边和暗恋的人撞衫了，你看看。 然后一段故事就要开始了， 可能是、 嗯、 一段幸福浪漫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嗯， 真好。 来看女超人的迷妹说，以前学校有一个收瓶子的可怜的老奶奶，每次呢我都把喝过的饮料瓶子留给她，她每次都笑着说叫我乖乖，让我考个好大学。后来呢，大学里有一次急事儿，坐公交车差一块钱，后面一个老奶奶帮我投了一块钱，回头是那个老奶奶， 哎呦， 就当时就泪奔了。 对对对对，确实是互相帮助了， 嗯， 心里边特别暖啊。 嗯， 还有这个林家哥哥，他说每次去公交车站啊，自己要坐的那辆车就是刚走，每次过马路走人行道的时候一定是这红灯刚亮。对对，这比较巧，确实是，好像我们会经常就比如说家和学校、 嗯、 家和这个工作地点、 嗯、 家和我们常去的那家小餐厅、 嗯、 之间会有熟悉的路，在这熟悉路当中呢，经常会有巧合的事情发现，比如说经常会遇到一个人，经常会看到他， 嗯， 就会有，或者是经常会到哪个路口说这路口我就没等过红灯，哎，每次都是绿灯通行， 嗯、 哎，后来发现红绿灯坏了，然后不是，或者是从那儿路过的时候老是红灯，老得等完这红灯之后再过， 嗯、 都有，挺有意思的啊，嗯， 哎，会有这种情况吗？大家老说就第一个路口是绿灯，之后都是绿灯，第一个路口是红灯都是红灯，也不一定吧？ 也不一定，但是大部分是这样， 嗯、 因为它是这样，就是说每个路口的这个人家信号灯的标准是一样，比如说这个绿灯的时候，当你通行的时候，其实它是按照这个咱们这个等红灯这有一种规则的， 嗯， 比如说这个是绿灯的时候，什么时候那就变成绿灯了，这样不会造成堵塞，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确实赶巧了，你速度大家都是匀速的话，就到下一个可能又得等，到下一个又得等。 哦， 邝 小头说临交卷之前，把看不确定的选择都改了，结果全改错了 啊。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情况。 哎，对， 就是你做过，就是第一次做题的时候，反而头脑最清晰，你再去分析它的时候， 嗯， 可能都会分析错了。 这个很尴尬。 相信自己的第一直觉吧。 是吧，对对对对，还是我觉得这东西还是别相信直觉，还是相信实力。 一场考试就是靠蒙的。 确实需要实力，需要实力。对。 所以你都是怎么做题？ 我都睁着眼睛做的呀，不像你们啊。对，有的时候你可能比如说对对蒙也能蒙对，但是还是看实力。 哦， 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考卷只有那么多分，不是考，是吧？就是说人我们像我们考100的就只有这么多分，像你们考99的只有99分的能力，我们就天天就考，哎，各种方面就答特别正确。 对对对，就是，学霸嘛，就看心情，我想考多少分就考多少分，是吧？ 嗯，生活当中其实有无数的这种神奇的巧合啊， 嗯， 想想也是挺美的一件事。 是啊， 对，放松心情去找一件自己生活当中巧合的事，没事觉得特别美好。 是 啊，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的神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暗淡，纵容着任性的随意的放肆的轻易的将所有欢脱侵犯，不应该太心软不大胆太死板，少了断念了无可奈何不耐烦不算，灯火阑珊，我的心借了你的光，时明时暗，笑自己情绪太泛滥，心直敏感，自嘲成习惯，多敏感又难缠，低头呢喃，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北京时间9:00。